追究，在生命的旅途中，我想随你甘甜与苦。爱我，没有你，我变得好贫穷，在人世中像你左右，我想我连什么价值也没有。我变得好富有，

在这里。 也许你并不是我。